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98集，游过来的正是碧水兽。莫武迅速地把梨拖上了碧水兽的脊背，又将橙子推了上去，对橙子说， 我只能送你们到这里了，离伤得很重，暂时不要回止境城，那里已经被我的族人占据，局面很混乱，要找一个灵气重有水的地方，把伤养好了再回来稳定大局。 哎，那你呢？ 橙子拉着木武的手不放开，他这时才发现与木武接触时貔貅神印根本伤不了他。 我要回陈城，我已经背叛了父王，必须陪父王一起死才能谢罪。 莫武的面色平静，眼眸中却有无边无际的痛楚。 不要呀，莫武，那不是你的错呀。 莫武却已经挣脱了手，在碧水兽的后腿上拍了一把，碧水兽驮着二人如箭一般射了出去。橙子赶紧扶住离无力的身体，让他靠在自己怀里，免得摔下去。忙乱之中回头看了一眼莫武，他已经是匆匆转身游向陈城，银白的身影散发着淡淡光辉。离的身体却越来越软弱，睫毛也慢慢的合上。橙子的心中顿时被恐惧感充斥，大声的喊他， 离子，坚持住，坚持住啊！ 害怕的手都抖了，离的伤口还在溢出鲜血，却已经是丝丝缕缕。他的血不会是流光了吧？ 不要睡，不要睡呀！ 橙子带着哭腔嚷道：“别怕。”一声若有若无的呢喃飘进耳朵，橙子正在为听到他的回应而惊喜不已，却发现离在说完这两个字之后彻底闭上了眼睛，身体也完全失去了力道，软绵绵的就要滑落下去。橙子死命地抱住他， 我怕，我怕得很呢，你别吓我呀，你别吓我呀。 他几乎抱不住离了，绝望地哭喊着，感觉两个人就要一起坠落。疾驰中的碧水兽的肩部却突然冒出了几道淡绿丝缕，将二人摇摇欲坠的身体束缚在他背上。啊，原来还有安全带啊。还好橙子的手终于空闲出来拍离的脸，而离却依然倚在他肩上毫无反应。 离子， 橙子只能紧紧地抱着他，什么也做不了。 跟着月喜公主走的话，一定就能接受治疗了，这下子怎么办？ 呼啦啦一声水响，有疾风吹来，身上的湿衣服被风一吹顿时变得冰凉。抬头一看，他们已经出了水面，此时正是黑夜，碧水兽正停在半空中不前。他侧过脸看着橙子，嗷呜叫了一声。橙子明白了，他在问自己下一步要去哪里。橙子张望了一下隐隐可见海岸上星星灯光，想起莫武的话，去灵气重有水的地方给离养伤，橙子到哪里去找这样一个地方呢？突然想起离说过所误谷的寒端水灵气深重，对呀，真的是再适合不过了。橙子判断了一下方向，抬手指了一下，碧水兽得令，嗖的一下就急射而出，腾空而去。原来碧水兽还会飞呀，真是个水陆空多功能交通工具啊。劲风扑面而来，身上顿时寒得几乎要结冰了。橙子努力地把梨抱在怀里，企图给他一些温暖。风突然停了， 定睛一看，那个透明水泡居然在空气中出现了，而且像个罩子一样将寒风挡在外面。橙子感动了，真是个贴心的小兽啊。橙子努力地看着地面的情形，生怕错过目的地。幸好接近索物谷时天光已经微明，他终于认出了谷顶的山峰，急忙指示给碧水兽。碧水兽刚飞到谷顶，还未往下降落时，怀中的梨突然痛苦地呻吟了一声。橙子赶紧查看， 怎么了？哪里痛呀？ 梨不答，脖子后仰，面色痛苦，扭动着身子挣扎起来。碧水兽顿时失去了平衡，橙子拼命地抱住梨大叫， 梨子不要动，不要动，要掉下去了。 梨的挣扎却越来越剧烈，以至于碧水兽整个都翻了过去，背上的绿色安全带再也承受不住，嘣嘣数声断裂。橙子紧紧抱住梨，从百米高空落下，重重跌入寒端水中，激起巨大的水花，痛，浑身痛，好像被敲打成碎块又组合在一起，骨头都似乎寸寸断了。费了好大的力气才睁开眼睛，上方黄黄的水光落下眼帘，自己还是在水中。昏迷之前发生的事情渐渐回到脑海，陈诚、魔王、水妖、莫武、梨子。 梨子， 橙子猛地坐了起来，一阵头晕目眩，扶着额坐了一会儿，总算想了起来，这是在那个叫做寒端水的水潭底部。可是梨在哪儿呢？橙子慌张地四下张望了一下，这个潭虽然不小，整个潭底却都在自己目力所及之处，没有看到梨的影子。 梨子， 橙子顾不得身上疼痛，慌忙地在潭底的青石间胡乱找，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。突然他看到一块岩石后面露出了一片白色衣角，惊喜地爬过去，心却顿时沉入谷底。只是一件破碎不堪的衣袍，梨的衣服，却没有见到他的人。橙子将这件衣服抓在手里哭了起来。 梨子，你在哪儿？ 一边哭着一边继续到处找啊找啊找，摸到某块岩石上，手突然感觉不对，这岩石手感似乎感觉有些不同。仔细看去，这块圆柱状的岩石上生着一片片的鳞状物，看上去怎么这么眼熟？顺着这长长的岩石一路摸去，在中途摸到了两只巨爪之后，终于摸到了一只硕大的角，龙角。橙子退后了几步，这才看清了整个龙头的面目。这就是梨子的原型吗？这哪是脑袋呀，分明就是个小火车头嘛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